十点答录机，把你的心事酝酿成诗。十点答录机，把你的心事酝酿成诗。现在是北京时间22:05:21，您正在收听的就是十点答录机，我是杰克唐。所以听到这样的旋律或者是音阶，我会有什么样的感觉呢？其实我们现在正在听到的是昨天坐在直播间里边我的另外一位嘉宾，大提琴家宋昭。本来说应该是现场演奏的，然后结果阴差阳错变成了一个小小的惊喜，于是分成了上下两部分来进行。昨天没有听成音乐，看到了他的人。那今天呢，人不在，但是音乐在，所以就有一种延续感。这个曲子的名字叫《茶水》，所以刚好配合着今天晚上我们开始的旋律感和开始的节奏。茶水的状态呢，就是清清淡淡，素素雅雅，就好像现在虽然我看不到你，你可以看到我，听着这样的声音，听着这样的大提琴声，它并不是那种我们常规意义上的是弦乐的拉奏的状态，甚至于是拨弦，你会去想象好像我就是坐在你对面的那个人，手里面捧着一碗茶杯，和你聊聊天，叙叙旧，然后再把茶水一饮而尽。啊，不对，不是酒，所以要慢慢的品。所以今天的时间我们就交给音乐去好好的品味，品味每一种音乐所带来的不同的感觉。今天我准备的不仅仅有歌曲，歌曲的意思是说有人来唱的、演唱的，还有像我们现在听到的这样的音乐的感觉。因为其实音乐虽然没有歌词，但是它是完完全全属于感性的部分，这个感性是不需要用理性把它汇聚成词句表达出来的，所以你只需要感受它就可以了。就好像我们现在看到的下面那个框，这是我们今天打错了，等一下我要把它修改一下。我们来听着这个大提琴声，然后我要把这个修改一下，你们就可以看到其实是什么。这多像一个故事。哎，有了。其实昨天这多像一个故事是 A 面，那故事的主人公就坐在我旁边来讲着属于他的故事。今天就到了 B 面的时候，B 面我想可以采集到更多的故事。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方式有很多种，比如说你可以在收音机上面把旋钮调到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或者你如果想看到直播间的状况的话呢，也可以在花椒上面来搜索活力982，这样的话你就可以看到我们直播间的状况，就好像现在你还可以看到我们的大屏幕上显示着22:08:58，好像可以看着时间一分一秒的流逝，可以看到一个黑胶唱片机，还可以看到杰克唐坐在这里，很多的调音台，一会儿看我是怎么来去操作他们的，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体验。说到这多像一个故事，其实刚才我不知道大家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听直播的，有一个许愿池的部分，然后讲了一个关于理发师理发的故事，明明就是剪个头发，但是也一样可以让人觉得很有画面感，很有故事性。他说每次剪头发都好像是斗智斗勇的状态。所以说故事我们经常会在小说当中，或者是在广播当中听到，或者从别人的口中听到，殊不知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是故事的主人公，正在经历着一个一个的故事。只要把这些情绪放大，你就会发现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就是十点谈路机，我是杰克唐。今天我们的背景音乐是不是有点特别啊？嗯，其实这跟我们常规意义上的想象的大提琴的音色也不太一样，感觉更像是撩拨心弦的感觉。嗯，这是昨天坐在直播间的另外一位嘉宾宋昭老师，大提琴家宋昭老师的作品，我很喜欢，于是把它作为我们今天的电乐来使用。其实是应该认认真真的好好的去倾听一段的，一会儿有时间的时候我们会这么干。所以今天我们要聊的话题是什么呢？嗯，哎，去哪儿了？这里，对，多像一个要重新改一下啊。我们今天的话题是这多像一个故事。我觉得这个命题很有意思，是因为我们经常会听故事讲故事，但是我们可能会忘记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命状态本身就是一个一个的故事。嗯，所以讲故事的方式也很重要。昨天我们聊到了这个话题，关于你去怎么讲故事，以及在不同的人生阶段讲故事的方式又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如果你给我讲一个对于你来说很重要的故事，又会是什么呢？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来自张学友的《离人》。有的故事是这样，你不需要给他太多的起承转合，你不需要为他做什么铺垫，有什么高潮结局三段式的结构，哪怕只是一个小小的画面，你也会觉得由此可以展开无数的无限的想象。音乐也可以带来这样的效果。不如就像现在我听了这样的音乐，于是就会有很多的画面在脑海当中浮现，就有很多的词句想和你分享。或者你可以忽略掉我的语言，然后加上自己的。还是要说一下我们的收听收看方式，就是找到FM982，这是收听的方式，或者呢在花椒上面来搜索活力982，就可以看到我们这里的场景。再或者呢也可以关注一块杰克堂的微博，块儿花音所以16个字，然后在上面找到我，给我留言就好了。一会儿我们的电乐音乐又会有所变化，会换一种感觉。嗯，如果想知道是什么感觉的话，可以先从微博里面的置顶的那条直播帖看一看，你就知道我说的是什么了。那在此之前我们先听歌，然后听歌的时候我可以顺便换一下 CD。 先来听吧，听完了之后再报歌名。 就算我有时间可以晒，像我这样的一个老派，孤独是难免我理解。看着这世代变得更加坏，我愿期待更坏的境界。 被这个世界淘汰，但不可以被世界击败。我不介意被世界淘汰，世界本来就古怪。 这首歌名字很可爱，叫我可以被这个世界淘汰，但不可以被世界击败，来自席安琪。现在我们听到的这个有一点点古怪的，不应该用古怪来形容，应该是像是蜻蜓点水般的乐器，是一个今天晚上在上直播之前刚刚去体验的一场演出。这个乐器的名字当然不是现在拉奏的这个啊，就是那个蜻蜓点水一样的，大家可以听到星星点点的那种状态的，它叫 Hang Drum。 第一次听是在街边，然后那样的声音当它出现的时候是两个人一起在合奏，当它出现的时候你会觉得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感动。先来说一下现在我们听到的这个曲子的名字，Sand of Thoughts， 如果翻译过来的话可能是思想之地。突然想起来在很小的时候，我爸爸曾经跟我做过一个游戏，就是听着某一段钢琴曲，然后我们两个人并排坐着把灯关了，然后就是故事接龙的时间，每一个人因为这个音乐生发出来的一个画面，然后再由另外一个人把这个画面继续下去，这也许就是思想之地吧。或者如果用思想感觉太理性的话，可能是更倾向于体验。那好，就让我们暂时把理性关闭，来体验一会儿。会在广播节目当中听这么一长段的完全没有人唱歌的音乐，除了古典音乐节目。之所以会选择在今天把这样的音乐分享出来，是因为有的时候我们被很多的歌曲包围着，我们不得不去听歌词，去听那些非常非常明显的表达，然后让你知道，哦，原来他在讲一个这样的故事，或者说他在述说一个这样的情绪， 然后再和自己的情绪有所对照，我们从非常非常明确的语义当中去体会唱歌的人、写歌的人和我们自己之间的那个故事的共鸣。但是如果它是多义的呢？如果它有很多种解释呢？如果每一个人听在每一种心境之下都会有不同的感受呢？我觉得这是很有意思的。那好，接下来听歌时间到了。嗯，这首歌我很喜欢，算是一首新歌了吧，因为唱歌的人我很喜欢啊，这个名字我也很喜欢，因为现在这是其中一件我正在干的事情，学习心理学，就是来自徐佳莹的一首歌。喜欢他的原因是，虽然他是有歌词的，但是你还是可以从他的歌里听到多义性。 请不要担心，反正我天生迟钝过人，却不会分心。世界里只有我们，你难懂艰深，防卫机制里安全躲着我，抓我分舍，扑空几次唤醒的人格，是冰着，没有要互相疗愈什么，只是给予我所认知的，该诚实到最后一刻。别再找日子麻烦，再费劲改变，那也不是改善。两人分的孤单更让人难堪，心里有事说不出来。别再怕我受伤害，心里占用在这未免太见外，那么懂你所以等待，我就走开。 他就在我的对面，遥远却又触手可及，看得到的时光，听得到的岁月，时光不变，记忆不老，青春的印记却永远留在了我们身边。在每个夜晚的相守中，九八二深情不变，听得到的温暖，看得到的守候，活力调频 FM98.2 Fresh Radio， 青春的心，年轻的爱，从未改变。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我是杰克唐，这里是十点答录机，请留言。 你最近好吗？ 十 十点答录机，把你的心事酝酿成诗。十点答录机，把你的心事酝酿成诗。您正在收听收看的就是十点答录机，我是杰克堂。现在是北京时间22:31，我们的电乐终于好像恢复了正常，是吗？其实刚才的那些并不是不正常啊，就是会有异域风情的感觉啊，还有很多的多异性啊，所以我希望可以在十点答录机当中呈现不同面，呈现不同的风格，呈现除了唱歌之外的其他的不需要用语言来证明的好声音、好乐曲。所以不知道目的是不是达到啊。刚才有朋友在花椒上面留言，我有看到有看到呼朋唤友一起来看直播的，然后还有看到夸奖的，谢谢，还有问问题的。我会在直播播歌的间歇，然后在上面来回复大家的留言，不然的话就是对回答某一些问题的时候，可能听众朋友会有一些没头脑，就不知道在说什么。因为很神奇的是，我们的收听收看的方式是有很多种的，再来和大家介绍一下。比如说你可以在广播上面来把旋钮调到 FM982北京青年广播，或者呢可以在花椒上面来搜索活力982，就可以看到我们直播间的样子了。或者还有一种方式呢，就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上面搜索关爱青年计划，也可以看到我们。而且不仅有我哦，对，要介绍一下十点答录机这档节目，大家可能会在星期一到五的时候发现是一个男生，然后到六日的时候又会变成一个女生，没错，这样男女搭配干活不累嘛。其实也会有不同的男性和女性的角度，因为情感或者说我们十点答录机的相伴，你可能会希望听听男生观点，然后再看看女生的感受，于是我们就是这么搭配的啊。好，我们先来听首歌。这首歌，我很喜欢这个男人。这个男人唱了一首歌叫《那个男人》，来自杨宗纬的《那个男人》。当提到那个男人或者那个男生、那个女生，你心里想到的会是谁呢？ 有个男人爱着你，用心爱着你，那个男人爱着你，彻底爱着你，他情愿变成影子，守候着你，跟随着你。 知道吗？问到沙哑，你也不会回答。还需要多久多长多少你才会听见我没说的话？坚强像谎言一样，不过是一种伪装。我只希望有个机会能被你爱上。哦，无论要多久多长多受伤，我还是爱着你，每分每秒一样。就好像一个傻瓜对着那空气说话，等着被你爱上。 这多像一个故事，这多像一个故事，是我们今天的主题。有没有想过，小的时候特别喜欢八音盒，然后把八音盒打开，里面会有各种各样的场景，有两个小朋友手挽手，或者是一个在跳芭蕾的小姑娘。其实生活当中的很多很多的场景，我们都可以把它类比成是一个一个状态各异的八音盒。你打开其中一个，就会发现那个状态被定格在那儿。哪怕只是一个定格，你会由这个定格来去想象无限的可能和一个故事。就比如这一个，这个八音盒里，你可以隐隐约约地听到小声的抽泣，想让人去安慰一下。啊，是个小姑娘，正坐在床边哭。时间倒回半个小时前，她加班回到家，咚咚咚，知道丈夫已经在家的她敲着门。敲了几下并没有人来开门，于是他又加大了点力气。屋里传来脚步声，门开了，是个男孩，有点不耐烦地说了一句，你不是带钥匙了吗？自己开不会吗？他进门了，但已经转身去忙工作的丈夫没有多看他一眼，眼睛里面多了一抹暗淡。接下来无非又是来了几句鸡毛蒜皮的小摩擦，突然他就坐在床边委屈地哭了起来。男孩有点手足无措，没想到几句拌嘴怎么会有这么大的杀伤力，只好先过来安慰他。他这才支支吾吾地说，在他心里，家就是不需要掏出冷冰冰的钥匙，只需要敲敲门就会有人开门的地方。当脱下一天的疲惫，一天的防备，站在镜子面前的你，看到的我，是个什么模样呢？ 当褪去光鲜外表，当我卸下睫毛膏，脱掉高跟鞋的脚，是否还能站得高？天长身边少，可爱有人对我笑，停下歌声和舞蹈，我是否重要？我镜子里的他，好陌生的脸颊，那个我是真的是假？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就是十点答录机，我是杰克唐。刚才听到的是来自蔡依林的我。我这个词很奇妙，因为很多时候我们都是以我来开头的。我今天，我现在，我想说，我期待，怎么这么押韵呢？所以我今天上午的时候还写了点就是日记吧，对，就发现了这个有趣的现象。尤其是写日记的时候，我们是用我来作为主人公，来作为开头的，来作为讲述者。但是如果保持一种距离感和一种陌生感的话，你会觉得我实在是很神奇的存在，它好像是可以代替你思考，不是代替思考，而是它始终在保持着意识的状态。就好像现在坐在直播间里面对着镜头的我，坐在话筒前用声音去表达的我，和那些被我称作是你的却是不同的我，这么多个我聚合在一起，我们互相分享，我们彼此欣赏，但是我们又那么的不一样。所以每一个我都是一个故事的主人公，所以我才想说，这多像一个故事。昨天那个我的主人公是一个大提琴家，因为时间有限，所以没有把完整的故事讲完，只是截取了生命当中的一个一个的片段。我之所以这么说，是希望邀请你也可以去做一个这样的实验，把生命当中那些重要的人时刻书写下来，然后告诉我，于是他们就变得像一个故事。找到我的方式，关注微博一块杰克堂，快说话音碎是六个字。我多么希望可以看到你的故事啊。其实在上面已经陆陆续续的看到一些朋友的故事，有的是未完待续，有的是一个小小的片段，说还没有写完。不管是什么样的状态，不管这个故事现在有没有结局，我都希望你可以把它讲给我们听，因为永远都不会有结局的哟。现在你是什么样的姿势在听节目呢？你是在开车回家的路上呢？还是准备入眠，早早的睡觉，来保持明天周一精神满满的状态呢？如果是第二种的话，下面这首歌的名字很适合哟。 Lay me down， 就是放躺下。 I do, I believe, but one day I will be where I was, right there, right next to you. And it's hard, the day just seems so dark. The moon, the stars, and nothing without you. Your touch, your skin, where do I begin? No words can explain the way I'm missing you tonight.This emptiness, this hole that I'm inside. These tears, they tell their own story. Told me not to cry when you were gone. But the feeling's overwhelming, it's much too strong. Can I?To you. take care of you. I don't want to be here if I can't be with you tonight. I'm reaching out to you. Sam Smith， 我承认，刚才我说这是一个也许可以伴你入眠的歌，因为是 Lay Me Down 嘛，就是躺下来。但是有可能到了后面副歌的部分就一下子高亢起来了，这说明我们的节目还没有结束，怎么可以这么快就入睡呢？当然，很快也要结束了。现在已经来到了北京时间22:54，很有意思。因为直播就好像是两个人坐在一起共度时刻，我们的时间是一样的。当然如果你在北京，在中国的话，就算不是，至少我们共度的这个时间的长短也是一样的。我们选择了用这样的方式来一起度过一段时间啊。我想起了一个电影，阿飞正传里面的台词，是不是有人，很多文艺小青年们已经知道我要说什么了呀？就是非常非常就是教科书级别的撩妹手段。张国荣扮演的阿飞靠着墙对他说，看着我的表，一分钟。于是张曼玉扮演的那个角色就乖乖的老实听话的盯着表一分钟的时间，等到一分钟之后，他说，好，现在我们已经是一分钟的朋友了。因为这个时间已经过去了，所以没有办法否认。那套用这个方式，不管你是什么时候进到了十点拿录机的直播间，进到了活力982的房间，把旋钮调到了 FM 982，不 不管你是用收听的方式还是收看的方式，哪怕你只见到杰克堂一秒钟的时间，那我们也已经是一秒钟的朋友了，好开心。所以对于朋友来说，是不是要有所表示呢？比如讲个故事给我听。还有最后一首歌的时间了，让我把它调到这儿吧。它叫你的我的故事，生活，时间，万事万物都属于你的我的。来自梁博，这里就是十点答录机，我是杰克堂。听完这首歌就到晚安啦，那我们下个周六再见。